佢都要做好多嘅行政啊，同埋程序上面嘅工作嘅。咁而且咧，我哋所讲个管制人员啊，即系上面都会做埋呢个工作啦，就会管埋钱嘅。咁你出边入嚟嘅人咧，即系有机会可能会有利益冲突。咁所以就有一啲位置的确都系比较适合系公务员内部升迁。 好啦，不如都问下听众啦，咁啊，各位系点样睇而家公务员嗰个嘅管理制度咧，或者系表现工作表现嘅评核制度咧？大家觉得有冇需要改革嘅地方咧？大家对于即系公务员嘅表现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林志恩啊，呢、這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你倾下啦。电话旁边有杨永杰啊，杨永杰你好。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嗱，今日立法会就通过咗呢个嘅改革公务员制度嘅议案啦。你自己有关注即系边一方面咧？你系咪同意个议案咧？你又觉得而家公务员制度有啲乜嘢需要改变咧？ 其实我系支持个李子敬所提嘅改革公务员制度嗰个议案嘅。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公务员咧就做事咧就好多都系互相推卸责任啦，有啲甚至唔做唔错。咁會做有36唔做有36，咁令到成個工作效率呢就非常之低下嘅。所以而家都需要係改革一個制度呢，令到再有動力呢去推動成個議會嘅工作呢更加有效率囉。 嗯，個方法你建議係點樣呀？ 有幾樣嘢嘅。第一個呢，我就建議係要薪效要掛鈎啦，績效夠掛鈎啦。咁即係如果一個公務員同埋佢負責嘅局方呢，佢要定下一個 KPI。咁如果佢個 KPI 係達到嘅，咁佢有啲升職加人工啦。如果個 KPI 達唔到，咁佢就必須呢就可能動薪啦、減人工啦，甚至呢就革職嘅。咁樣先可以呢令到成個公務員團隊呢先有個動力去做嘢囉。如果唔係呢，就好似以往咁就變咗做有36唔做有36囉，唔知排隊咁等升遷啦。 我哋頭先都討論到呢，其實現有嘅公務員管理嘅制度呢已經係有即係評核人，上級嘅評核人呢係可以去到建議呢個嘅公務員呢係咪可以發放增薪點呢個嘅空間喺度㗎囉。你覺得係咪都唔夠呢？ 我覺得唔夠嘅，因為佢而家嘅評核呢就過於寬鬆，即係好多公務員呢就好容易就攞到即係一個好嘅評級而去增薪，咁我覺得咁係唔足夠嘅，咁必須呢就要同佢績效掛鈎呢，咁佢先有動力去做事情啦，甚至佢嘅評級呢如果可以拉 curve 咁去處理更加會理想嘅，即係可能有一定嘅百分比嘅人攞 A， 一定百分比嘅人攞 B， 有一定嘅百分比呢是不合格的，咁你會有個末位淘汰嗰個機制喺度咧，咁你先會推動更加多人去努力去做工作咯。 嗱，你頭先咧提到要薪效掛鈎啦，咁其實有一啲嘅亞洲國家都有行呢套制度嘅，譬如新加坡。咁而香港嚟講咧，喺2002年嘅時候咧，都有一啲相關嘅討論啦。咁當時都有參考過一啲即係海外嘅例子嘅。咁不過咧，我記得咧當時嘅討論咧都有幾點係拗嘅，譬如咧就係究竟我哋點樣去將一啲嘅工作咧係計落去公務員個人嘅表現嗰度咧？因為有一啲嘅政府嘅工作其實係一啲團隊嘅工作嚟噶嘛。咁另外咧，就係如果我哋要喺香港試行呢一套制度咧，其實應該適用喺邊一類型嘅公務員呢？因為譬如新加坡佢哋行嘅時候咧，就先係一啲比較高級嘅公務員行咗先，然後先擴充去到其他嘅公務員。如果喺你嗰個構思入邊，香港應該點樣做咧？ 其實我覺得都認同新加坡嘅做法嘅。咁因為本身我哋嘅問責制，咁啊先從高級公務員開始。然後再慢逐步推去前線嘅員工，咁我覺得先係會更加穩妥。而喺成個制度過程裏面咧，我覺得審計署同埋申訴專員公署咧，去幫手定立個 KPI 個標準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適合嘅。即係你知而家審計署啊各方面，佢哋都有佢自己專門嘅人去幫手去定立一啲嘢，去審計啊各方面。咁由佢哋去定立個標準，再由佢哋去幫手去評核咧，即係唔係淨係上司去評核。而是審計署都有幫手，如果他定了一個 KPI， 到底個 KPI 是怎樣，由他們幫手再評核呢，會更加會體驗到個公務員的優越和欠佳，哪些是公務員是欠佳咯。 咁如果定咗 KPI， 即係嗰啲嘅關鍵績效指標嘅話，咁其實對於上級嚟講都好容易去到考核嗰個下級嘅公務員啫，係咪？ 係啊，冇錯，因為你大家睇住個指標嘛。 咁大家有指標嘅，咁你咪達到嘅，咁我清清楚楚 咯。即係咪真係需要喺在外啊引入其他嘅一啲評核人嚟到評核呢個公務員呢？ 我覺得是需要的，因為呢很多時候即是我在過去我們接觸的政府部門呢，有些想他走，那麼唯有怎樣呢？評核他好一點才令到他有得走，因為本身他工作呢就非常差的，這樣才可以令到他離開。其實他不是真的表現優越，所以有時候他上司評核他好不代表他真的好，所以一定是有外間的人去再評核呢，會再更加公允咯。 嗯，但系而家咧个现有机制入边咧都有一个独立嘅公务员任用委员会啦，咁佢个主席就系即系其实系行政长官直接委任嘅，咁佢哋都会去睇嗰啲公务员嘅评核报告，咁点解而家嗰个机制你认为需要改咧？ 因为如果纯粹系佢哋去睇咧，我觉得唔系咁个太过客观嘅，即系如果你多个譬如审计处或者其他嘅部门咧，因为佢哋除咗睇佢哋嘅 KPI 之外，佢哋系帮手制定埋個 KPI， 咁大家嘅公公道道喺相同嘅 KPI 去上面去睇，咁而家係特首委任嗰個咧，佢純粹就係睇翻上司佢評核，咁然後個評核佢唔知道個過程係點樣翻嚟噶嘛，咁我覺得咁唔會太過清晰咯，亦對一啲嘅表現欠佳嘅公務員咧，亦唔公道咯。 嗱呢兩日呢議員嘅討論呢都有討論到，就係頭先講㗎啦，即係負責去到就住公務員較高級公務員嘅聘用同埋晉升事宜向政府提意見嘅公務員聚用委員會呢，有啲議員都認為嗰個組成啊或者係嗰個功能都可以呢去到再檢討，你又點睇 呀？我同意嘅，因為呢始終你個組成嘅人員啦各方面呢其實唔夠多嘅，咁我覺得呢是有另一個外間公信力相對更加高的部門去做個審核咧，會更加適當咯。 另外咧，頭先你提到個 KPI 嗰一點咧，就係因為我哋有時就住一啲政府嘅政策或者項目咧，的確我哋可以定到 KPI 嘅，即係譬如可能幾耐上樓呢啲可以定到 KPI 啦。咁但係政府整體 KPI， 如果我哋要將佢變成公務員個人嘅責任嘅時候咧，咁就我哋要計每一個部門要做到幾多 KPI 啦，然後又要計到每一個人做到幾多 KPI， 咁當中咪即係其實都會牽涉好多嘅一個計算同埋需要時間去設計呢一個嘅 KPI。成个制度嘅， 系啊，我同意嘅，所以我喺我哋自己嘅建议里面咧，系必须有譬如审计处啦、申诉专员公署啦，即系有相当一定嘅人咧去帮手去做呢个评核同埋检视，咁先系可以做得更加公允嘅 KPI 嘅评核咯。 但如果呢个 KPI 可能系影响到即系公务员个人嘅一啲薪酬调整或者系升迁嘅问题嘅时候，咁所以政府日后如果要订立呢啲 KPI， 可能都要问埋公务员团体嘅意见噶咯，因为呢个直接影响佢哋嘅薪酬待遇嘅问题噶噃。 我同意嘅，但系咧都我觉得要同公众嘅期望咧要取个平衡咯。當然我哋要尊重公務員團體嘅一啲意見啦，但係同時我哋都要理解翻市民對公務員一啲嘅考核嘅制度嘅一啲嘅意見咯。 咁但係如果問埋佢哋意見，咁可能要制定呢啲 KPI 咧，就可能係難度就大咗好多啦。 所以我建議就係用審計署同埋申訴公員公署，佢哋本身佢有部門咧喺處理呢啲審計嘅過程裏面，佢有自己嘅標準嘅。即係如果用佢哋去幫手去取一個平衡嘅標準咧，我相信會更有說服力咯。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講開呢個表現薪酬咧，其實大家一定會諗到一個問題，就係同嗰個合憲性問題相關啦。因為即係基本法都有定到一啲關於同原有公務員制度嘅招聘啊、僱用考核等等咧，就盡量係叫做沿用翻回歸之前原有嘅制度。咁你擔唔擔心咧？我哋咁樣改動咧，成個薪酬制度嘅話咧，其實有公務員會透過司法覆核去挑戰。 我覺得就唔太擔心嘅，咁因為始終你改革咧係令到成個政府嘅效率會提高，咁喺過程裡面咧，始終佢都冇點樣去改變到佢嘅原有嘅利益噶嘛，只不過係令到促進佢嘅效率。如果你表現好嘅加人工，表現唔好嘅即係動薪或者減人工或者唔加人工，咁呢個係同基本法嗰個保障嘅係冇衝突嘅。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啊，多謝你。

不是一些前线或者一些低级的公务员需要处理的事呢？ 嗯，其实这个都是需要理顺的一个所谓叫责任问题。因为刚才陆宇光你都提到，即是究竟有一些的政策失误呢，它是来自政治的问题，即是政治责任，还是它是一个行政上面的责任呢？个问题的根源是来自即是架构协调的问题，还是真的公务员的工作态度问题呢？那这个呢，其实随着我们会实施一个 KPI 啦，其实都应该一并去检讨翻，就系即系唔同嘅责任嘅层次区分咯。如果唔系，我哋即系咁快已经讲到嗰一步，就系话公务员都要行一个绩效薪酬嘅话咧，就似乎咧即系好难系就住公务员嗰个人咧嘅表现咧系即系做一个平衡。 嗯，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大家对于公务员团队嘅表现有咩嘅意见咧？大家觉得有冇需要去到检讨或者改变呢个公务员嘅工作评核制度咧？都欢迎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咁嗱，咁啊，头先都讲到话，即系要 set 呢个要设立一啲嘅 KPI 啦，吓关键绩效指标啦。咁希望咧就系可以有一个清晰嘅一个政府工作目标啦，亦都俾一啲系即系如果将来吓即系啲议员或者系即系政府都同意，可以我嚟咧就评核呢个即系政府部门嘅工作表现啦。咁但系呢啲嘅 KPI 系点样设定嘅咧？即系当然啦，即系李家超后任特首就话要设立多啲呢啲嘅 KPI 啦。咁但系呢啲嘅 KPI， 譬如话系头先讲鼠患咁样，咁系咪话捉到几多老鼠咁就系一个嗰个部门，譬如食环署嘅工作表现咧，或者调翻转可能捉得少先至系一个即系表现得好做得好嘅一个情况咧？咁呢个可能系有时有啲嘅政策嚟讲，会唔会都系比较难去设定嘅？ 系啊，譬如你头先讲鼠患嗰个，可能都相对地容易啲啊。譬如有一啲我当一个例子啦，譬如国安教育。咁国安教育其实因为你牵涉好多嘅持份者嘅，即系包括老师啊、学校啊、学生。咁呢一啲嘅 KPI 嘅设定咧，你就唔能够系排除呢啲持份者在外，因为佢都有份去执行，同埋佢系接受緊個國安教育噶嘛，咁呢個係一個難度啦。另一樣咧，其實 KPI 咧就好難完全係由上而下去設定，因為如果啲部門本身係即係冇一個擁有感嘅，或者佢哋根本冇能力去執行嘅，咁其實就變咗咧，即係個 KPI 就係純粹就係上邊諗住督促下邊做嘢，但下邊其實冇能力執行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KPI 嘅設定咧，本身都需要一個即係長時間去即係做，應該點樣去衡量 KPI 嘅準則嘅。 而如果呢个嘅 KPI 系牵涉到公务员自己嘅薪酬调整同埋升迁问题咧，就更加咧系可能要同部门嘅商讨啦吓。咁呢样嘢系咪真系咁容易设立到咧？咁而另外头先亦都有即系议员啦喺度讨论到话，即系而家一啲公务员嘅上级做评核人，咁会就住公务员嘅个人嘅能力啊，各项工作嘅表现咧去到评分噶嘛。咁但系咪有需要去到设立一个比例嘅公务员吓？即系譬如话系一定会有一定比例嘅公务员咧系攞到 F 啊，即系最低级噶啦咁样。即系咪有需要设立一个咁样嘅一个比例嘅标准？因为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呢就是即是有一个即是会不会即都必须要找出一些差的公务员出来去到 即是冲打条数、 是不是要有这样的硬指标在这里 呢？嗯，还有呢另外也都我留意到呢有议员建议呢其实局长呢都可以管理一定层级的公务员的工作表现，譬如拥有考核奖励升迁的权力，就破除呢过往公务员体系重视程序轻成效的官僚作风。但其实呢现在现行的机制来讲，我们讲 D8 呢即是常备其实都是局长去负责做评核的。咁而至于下面的一些首长级公务员，咁是即是常备做评核啦，咁但是局长都会加签的。咁当然啦，即是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现有制度上面改革的话，咁究竟是即是而家個制度有啲咩問題啦？首先第一樣，第二咧就係即係點樣去改善而家現有嘅制度咧？咁另一樣咧就係因為我哋其實講緊公務員制度都有個特點，就係佢嘅常任性啦。咁如果即係局長佢可能係好多級別嘅公務員，即係局長都有權去評核嘅話，即係直接去做評核啊。咁又會對於而家公務員制度個常任性有啲咩影響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哋需要去考慮嘅一個問題。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林子欣，我哋不如都听听一啲听众嘅意见啦。电话旁边有赵女士喺度，赵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两位 请讲啦。 系，我本身咧就系做清洁嘅，但系咧就我觉得政府部门咧一定要改制嘅，即系唔好话死咕咕啦，系咪啊？你好似一个疫情咁样，有阵时有啲嘢咧系要特事特办噶嘛， 即系唔系话诶，政府批咗落嚟就咁，又唔系犯咩大错嘅，应该有啲嘢系要做噶嘛。嗱，你好简单，俾口罩我哋咁样啊，好似乞衣咁样啊，即系每日咧12点钟你就嚟攞啊，叫到譬如我哋管我哋， 即系你系咪属于一啲食环署嘅外判清洁啊？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你就觉得食环署冇去到俾一啲物资去支援你哋。 食環署是有給我們的、 oh, okay. 但之前呢就我們那間公司就沒有的，即是就沒有口罩啊，那時疫情不那麼重要啊，但現在疫情之中它裡面本身的公務員都是很不開心的，每日給一個，每日給一個、mm-hmm. 還要限時限刻去拿，過了你就沒有了、 okay. 這樣我即是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不公平的、mm-hmm. 是不是 嗯、okay, 我不知道政府是给多少资源他们啦、嗯 okay, 啊、你这样大家都是同事，没有理由这样做事嘛，一日一个 okay, 就是限时。 明白，好，多谢赵女士 的意见啦、 嗯 啊、都是讲在抗疫上面的一些资源的分配、嗯啊、对一些支援前线员工的一些工作。那这个、啊、又应该去到平衡边个的责任呢、嗯、 即是前线员工、啊、还是是所属的部门的责任呢？这个也是一个话要设 KPI 的时候会困难的地方来 的。我们电话是1872311，我们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讲讲对于公务员制度呢、嗯、他们的工作表现平衡你有什么意见呢？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天我们再讲一些英文里面很常见到的、很常听到的一些拉丁文 Latin 的用字。今天讲这个呢就叫做 Primer Facie。Primer Facie。PRIMAFACIE。这个呢小叔是以前读法律的时候呢学到的一个 expression。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 at first sight， 即是立眼望下去应该是这件事来的。至于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还要花一些时间去找一下这个证据先。这样比个例子大家，譬如 It is a prima facie case of bullying, for example。咁你見到有個小朋友成日喺學校俾人蝦咁啦，咁我可以話即係就咁望落去咧，應該係一個 bullying， 但係我哋未 investigate。再俾一個例子大家，我哋需要攞到足夠嘅證據去證明少少先。OK，we need to establish prima facie evidence for 一啲東西，咁咧法庭先可以做某啲嘢嘅。咁啊，呢個大家都應該要認證嘅，都常見。Prima facie，PRIMAFACIE。Face 个 CIE 我哋读 SH 音嘅好多时候 ，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公務員嘅工作表現評核嘅制度啊，咁有冇需要檢討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林志恩啊，呢個時間我哋又討論，又請嚟一位公務員團體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有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馮全忠你好， 你好， 你好， 係啊，兩位主持人你哋好， 係。嗱，對於今日咧啲立法會啦，就通過咗一個改革公務員制度嘅議案啦，咁當中咧就話希望咧。就係將咧，就係更加多嘅工作表現嘅指標，包括係引入 KPI 等等咧，就作為公務員去到調整薪酬甚至升遷嘅一個評核標準咧。咁你點樣睇呢件事咧？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喺即係睇翻即係整件事咧，我覺得嗰個初心係 OK 嘅，但係你話係咪真係要引入一個所謂 KPI 咧？我自己覺得就我哋都係開放態度嘅，但係我哋留意到其實兩件事，第一就係即係阿李家超下任特首啦，其實佢最初喺提出話結果為本嘅時候提出呢個 KPI 啦，咁其實大家都同意嘅，咁只不過後來咧講下講下，可能社會上或者一部分人士覺得公務員嗰、那個即係、就是、績效啊，以至個表現評核上面要加強管理，咁所以又提咗呢個意見。我哋自己嘅睇法咧就係話我哋要再觀察究竟即係。就是 一個所謂嘅點樣加強法，要去再睇睇咯。咁點解好似係即係有啲猶豫咧？其實唔係話我哋唔去 open 去睇呢件事，而係我哋覺得咧，所謂嘅 KPI 咧，其實喺不同嘅部門，因為我記得啊，局長今日喺相關嘅發言都有講啦。其實我哋講緊18-19萬嘅編制。講緊當中有300多到400多個職系，高中低級嘅職員，有文職嘅紀律部隊，究竟點樣去定嚟定呢？其實係有一個好困難嘅一個地方，亦都可能有一啲係民生部門，有啲係幕僚部門。我哋講緊啲民生部門咧，係講緊咧點樣可以收少啲投訴嘅。如果講幕僚部門咧，係講緊點樣即係做得更加好嗰個支援。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標準上面，其實係有困難嘅。咁但係我都仲想講多一點，其實你話現時在公務員的評核制度入面，是不是沒有這些這樣的所謂的目標，跟住去作為即是設定了一些目標，跟住按他的評核去做呢？其實一樣是有的。不過我同意一點，怎樣可以加強那個評核的方法的多元性？例如早前有一些學者提到，喂，除了上級向你問責以外，其實你個同級或者你個下級都可以喺個評核上面俾多少少嘅意見，又或者嗰個積極性點樣改善嗰個官僚嘅制度，又或者不同部門之間嗰個協作咧，我覺得係可以加強，從而咧係令到咧嗰個所謂的公共服務可以提升。 嗯，你對於啲議員作出嘅啲評論就係話，譬如而家嘅評核制度咧，咁就都算係寬鬆啦，即因為咧就真係咧係因為表現差而冇得去到發放增薪點嘅公務員嘅比例相當之少啦。咁而咧公務員嘅升遷咧，亦都佢哋認為係側重一個論資排輩啊。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做到一個有效嘅一個公務員嘅評核啦。你點睇呢啲講法咧？ 嗯，其實我覺得有部分同意啦，坦白講啦，後半部分講到就話着重論資排輩，我就老實講一啲都唔同意嘅，因為即係我都係做咗一段期間嘅公務員啦，即係如果早年嘅時候的確係嘅，係我諗係講緊20多年前啊，係的確係嘅，即係按你嗰個入職嘅先後有一個所謂嘅 seniority list。去睇翻究竟個情況點樣升發，但係講真，近呢十幾年已經唔同曬。啊，局長，我記得佢講過就話，即係升級嘅時候，你會睇到有一啲年資短嘅人都升到級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點其實未必係事實。所以如果議員淨係喺嗰個議案上面繼續強調論資排輩，似乎佢仲未係掌握到最 update 公務員嘅嗰種所謂嘅文化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即係點樣提升嗰個所謂嗰個誘因，或者嗰個即係評級上面，喂，點樣可以破格提拔啊？又或者點樣可以令到一啲同事佢係零舍有潛質嘅？咁我覺得呢個可以係即係值得考慮咯，亦都可以加強即係嗰一啲有志希望可以晉升啊，又或者佢有咁嘅能力嘅同事咧，佢係可以去到一個更加高嘅職位。 嗯，除了那个评级机制之外，其实如果我们综合返啲议员的观察呢，或者一些坊间的批评，咁其中一个针对公务员的意见呢，就是本身公务员那个激励的制度不够。咁我睇返呢，而家公务员呢都有一些家长的计划的，即是譬如他可能会获得一些授勋啊，或者加许状啦。咁但是呢，就不是即是新加坡那种现金发放一些形式去鼓励公务员呢去争取表现的。咁你认为在现行机制上面呢，其实那个激励公务员有表现的即是那个程度有几大咧？ 其实我觉得即系如果系一啲正面嘅效果，即系我唔系抛书包或者 X Y 理论啊。我哋其实当然抢又要罚啦，但系喺抢方面，当然我同意系可以再多啲多元。 例如可以加啲咩奖入去？ 系啦，即系不同嘅方法去获得加奖嘅。咁其实而家咧，我唔知道咁样讲啱唔啱咧。其实我哋一般公务员或者喺一啲政府部门入边咧，有一个加奖啦，又或者。有個 terms 我記唔起，有兩級去處理嘅。咁但係一般情況嚟講咧，我哋點樣去加獎一位同事咧？其實佢嗰個要做到一啲嘢係比較特殊 outstanding 先係做到嘅。咁如何令到我哋加獎嘅目的其實都係希望令到更加同事覺得喂佢做得好，所以有獎勵，跟住希望其他嘅同事都可以仿效佢啊嘛。呢啲門檻係咪可以提升？以至到主持人你所講到就係話係咪可以有一啲獎金現金嘅發放啊？我諗呢啲都係可以去考慮嘅。其實我哋目的第一個啫，就係希望透過呢一啲咁嘅獎勵嘅制度，令到一啲有力能者居之啫嘛。頭先有一點我唔記得回應頭先阿陸生嗰個問題，咪提到話究竟我哋而家每年嗰個增薪點嘅評核係咪寬鬆咧？我唔同意呢個講法嘅，因為好坦白講，我哋如果仍然係有攀跳未去到頂薪嘅話咧，其實由頭到尾咧，好似頭先所講，每年都要有一個評核嘅。咁我好相信咧，我哋寫嗰啲嘢，即係佢嘅上司啦 即係究竟決定究竟呢個人應唔應該獲得下一個真心點呢，呢個係恆常都一直喺度嘅。咁但係我相信有一點可以考，即係可以即係外間坊間可能佢睇到一點嘅，就係話喂點解我哋公務員嘅朋友一年到尾可能即係所謂嗰啲表現得比較差嘅朋友可能講緊係數十個喎，咁究竟呢一度係點樣呢，係點解呢，係咪我哋太過寬鬆對一啲所謂有不合格嘅表現嘅同事呢，咁我覺得呢個都可以睇睇嘅。 嗱，有啲議員呢就甚至都提出就係話呢停止暫停向呢啲嘅表現差嘅公務員呢發放增薪點呢都未夠啊，要如果真係佢係表現差嘅話呢，可能要將佢係減薪啊、降職啊，甚至呢就係簡化嗰個解雇佢嘅程序。你又點樣睇呢啲講法呢？ 其實在個原則性上面呢，他說的東西是沒有錯的，但是我們正正是留意了呢，即是剛才我都說了，其實在今次這個議案裡面呢，我大膽地批評我們的議員呢，即是當然有部分可能他熟知公務員的，我亦都部分見到他們的講法呢，其實是著重看看怎樣在個現有環境底下作出一些有意義的改善，但我亦都坦白說，我見到有部分的 論點或者言辭呢，是有一些比較偏頗一些的，可能攻擊公務員的一些成分，又或者說到呢，就是說怎樣去用一個可能太過商業的形式去引用在那個公務員的管理的方法上面。我想強調一樣東西，公務員開放沒問題的，我們都是即係好像局長所說，在近年在所謂的愛國者治港底下，在新的選舉制度底下，在這個所謂的怎樣加強國家憲法、教育、以至到國安法推出之後呢，其實公務員已經是一個很新的轉變，已經不同了以前的，這個是第一。第二就是說，如果我們真係希望咧，即係公務員都能夠係可以即係有與時並進。我哋其實都有個抱負嘅，好似啱啱即係最近呢段期間一個新政府，我哋即將成立啦。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咧，係可以投身新政府嘅行列啦，喺希望可以解決到種種嘅問題，可以達至良政善治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即係社會或者議員真係好希望我哋嗰個績效能夠有所改善嘅話咧，我諗要睇多一兩點嘅。就是說譬如好像剛才我所說這些太過商業化的一些決定，究竟會不會影響了一個所謂民官的穩定性呢？即是當然我不是說去讚賞英國民官制度怎樣優越，我只是想說呢，公務員其實是希望要求他能夠有能力做到事之餘呢，亦都要某程度上要有穩定嘛。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動接頭先我所冇所理解嘅話咧，佢可能定咗一個 percent， 除咗有10% 有獎金，10% 要太留太，即係要炒啦咁樣。咁呢個咁嘅做法係咪即係對於公共服務係樂見嘅咧？我覺得呢度可以大家應該要再多啲討論。 嗱，關於績效薪酬嗰一點咧，其實頭先提過咧，過去喺特區政府入面都做過啲類似嘅調查，不過就好耐之前嘅啦，即係回歸嘅時候就做過一個研究報告啦。咁當時咧，其實一般公務員咧，即係佢都係唔係咁支持啦，即係佢因為認為如果行績效薪酬咧，可能會導致公務員團隊入面會分化，或者會削弱員工嘅士氣嘅。咁其實當即係議員提出咗呢個議案之後咧，你有冇了解過啲公務員同事？即係對於呢類績效薪酬有啲咩意見啦？同埋就係、是、同埋就係咧，頭先亦都有議員提過，可唔可以喺某一啲職級嘅公務員嗰度試行先，就唔係一次過所有公務員都行績效薪酬，咁樣又得唔得咧？ 嗱，我對於頭先阿主人你所講後半段嗰個建議，我覺得可以去先行咗先嘅，因為嗱，坦白講個問題就係阿局長都有講啦，即係其實佢都留意到，即係社會上面對公務員期望越嚟越大啦，咁亦都講緊喺所謂過一段疫情嘅情況嘅時候咧，可能有部分嘅表現可能真唔係咁好啦，咁佢講緊係首長級嘅公務員，我亦都喺其他嘅機會嘅時候曾經都講過，呢個係一個政治領導嘅問題，引用咗阿卜若寒教授嘅講法，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即係站在所謂有能者居之，開放部分嘅職位係俾外間去聘用，再加上配合一啲咁嘅形式嘅一啲績效嘅考核，即係決定佢嘅績效咗好，可能加多啲人工咁嘅意思啦、我覺得咧可以係部分嘅試行方法，即係阿局長所講。但係你話喂全面推行喺19万、18万公務員咧，我自己有一定嘅保留嘅。原因係咧，正如我頭先都講啦，不同部門有啲係文職嘅職系，有啲係紀律部隊，有啲係民生部門。我哋想講，譬如你係食環署嘅，你係康文署嘅，我哋其實都可能做得好努力嘅。但係問題係，我哋而家唔係講緊有冇人賺，係有冇人彈少啲啫。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可能其他部門。其實佢個壓力唔係咁噶嘛，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係比較難去定義嗰條線咯。 好 ，OK， 好，唔該曬，好時間關係，同馮傳忠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 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全锦公路近雷公田，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全锦公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大车多少少，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咧，近住沙田港铁站，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仍然实施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车龙排到近太古城。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人民币6.676，英镑对美元1.25，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港金报17,330元，比上日收市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55.92美元。港汇指数99，报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坏车同埋特别事故嘅报告啦。全锦公路近雷公田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上址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车多。在九龙的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重复一次，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泰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至于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的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环保大道近宝顺路。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去油塘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就过了圣约瑟英文中学。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挤塞的，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这一段挤塞，龙尾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一段仍然是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这一段的龙尾去到兆安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进入一些表列处所之前，要先接种三剂的新冠疫苗。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顾问特别职务张怡伟， 最新版本的安心出行。如果红框的话，可能市民未接种要求的剂次，又或者其实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将最新的电子针卡放在安心出行里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四十分，继续系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为大家主持嘅。咁林志恩啊，我哋都睇翻疫情嗰个发展啦。咁见到呢两日咧，卫生防护中心所公布嘅新增个案咧，都增加咗啲。嗱，寻日咧就话新增咗505宗啦，今日又话新增咗咧489宗啊。不过咧，寻日咧卫生防护中心就特别讲到咧，就系而家当局咧系会复核翻。所有的快速抗原測試呈報陽性的個案，咁就發現到咧近日嗰個嘅核酸復檢係陰性，即係話佢咧嗰個人咧係快測係陽性，咁但係咧當局嘅複核咧係陰性嘅比例咧就高咗嚇，咁就由以往嘅7%左右啦，就升至到咧就係15%-38%啊咁，咁而咧就係今日所公布啦，就係以5月30日為例啦嚇，5月30日為例咧，咁有150宗嘅快速抗原測試陽性個案，其中有31宗咧，即係21%咧，喺經核酸復檢之後咧係呈陰性嘅。咁而之前嗰個禮拜咧係平均講緊17%啦，咁所以都係比以往咧係高咗啲嘅。咁就衞生防護中心啦，尋日就個有個講法就係話咧，懷疑咧係因為係開始生效呢個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啦，咁有啲市民咧就可能咧係未有符合呢個條件啦。又或者咧，之前咧系曾经感染过，但系冇成功申报到啦。咁所以咧就系透过市民咧系呈报啲旧嘅或者虚假嘅资料，希望攞到康复记录二维码咧，而去到申报呢个快速阳性嘅个案吓。 嗯，系啊，因为咧其实第五波疫情入边咧都有唔少可能曾经确诊嘅市民咧，佢系因为种种嘅原因系申报唔到嘅。譬如有一啲可能系喺个快测平台推出之前已经确诊啦，又或者有啲人士咧其实唔识用嗰个快测平台啦，或者当时咧因为我哋试过一日真系有上万单个案嘅时候咧，亦都有啲人因为可能个系统太繁忙啊，佢递交唔到啲资料上去，咁而攞唔到个复康码嘅，咁有啲市民咧就而家想报翻啦，但其实佢哋可能系即系确诊咗好耐，兼且其实系翻即系好翻咗一段时间噶啦。但系咧，因为卫生防护中心都提醒一点咧，就系如果咧你唔系当日做检测咧，你就唔好用呢一个平台申报。咁变咗咧，过去咧可能有一啲情况就系我已经打咗两针，亦都可能系喺个快测平台咧，即系出台之前咧，我已经染疫有呈报唔到，咁。 咁我就攞唔到嗰個康復記錄二維碼噶咯。 嗯，咁啊都衞生防護中心啦，都去到提醒翻市民啦。咁其實咧，如果明知咧而去到提供一啲嘅虛假或者誤導嘅資料咧，係屬於犯罪噶。咁有機會咧係會被罰款同埋監禁噶。咁而尋日咧，警方亦都係接獲咗五宗相關部門嘅轉介啦。咁案件咧就交咗俾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去到接受調查啦。而且咧有三個人咧係被捕嘅，咁都係第一次咧，就有人係有關於有人喺快測申報平台提供虛假嘅資料咧而拘捕嘅行動。不過咧就頭先阿林子欣你嗰度講到啦，咁其實咧睇翻呢個快測嘅申報平台啦，咁其實咧係3月7日咧所推出嘅。咁而政府咧承認呢個嘅快測結果作為確診嘅個案咧，就由2月26日至到2月26日起咧，就係承認嘅咁。咁嗱，唔排除咧，都係有啲嘅市民啦嚇。咁其實佢哋可能係唔識得去到申報啦，又或者咧係佢錯過咗咧呢個申報嘅日期啦嚇。因為講緊2月26日至到3月5日期間所中感染咗嘅一啲個案咧，咁其實政府當時咧係建議佢哋咧要喺呢個系統啟用之後1星期之內去到提交資料啊嘛。咁有啲市民咧可能係感染咗，咁但係咧佢錯過咗呢個申報嘅期限，咁之後咧如果想再申報咧，其實已經唔再接受噶啦。咁會唔會因為咁啊？咁其實啲市民一直都係申報唔到，咁而家即係希望再申報咧，咁都唔排除有呢個情況出現。 咁同埋會唔會有另一個情況就係、是、即可能其實有一啲係以前早前係確診嘅市民咧，佢根本冇一個即足夠嘅證據去證明佢哋而家。即是他们过去是曾经染疫并且康复，所以他们要呈报的时候呢，即都会有一定困难，亦都刚才所说现在这个平台都是货质的申报，就是你过去呢所谓染疫其实都是不可以在现在这个平台申报的。所以呢即卫生防护中心呢都指出了，他说呢如果呢患者康复呢你已经超过一个月，其实你可以有另一个选择的，就是你打第三针。他亦都呢呼吁啦，就是有关人士呢就不需要纠缠于去取得一段时间之前的复康记录。现在最快即最容易的解决方法呢就是尽快接种疫苗，你就可以呢符合呢个疫苗通行者第三阶段嗰个要求啦。 咁頭先都講到，可能有啲市民咧就係希望去到申報自己感染嘅記錄咧，咁但係可能係種種嘅因素啦，而唔成功啦。咁或者我都講一次咧，即係成個申報嗰個過程，咁可能係中間即係睇下有咩環節可能出錯啦嚇。譬如呢個市民咧，係佢自己快測係陽性啦嚇，咁佢咧就係要登上咧呢個嘅冠狀病毒嘅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呢個網站咧，去到登記自己嘅資料啦，咁包括咧佢自己。快速測試的詳情啦，佢自己啊、家居接觸者的資料啦、個人的病徵啦、家居環境啦咁。嗱，申報完之後咧，這個人咧就會收到一個嘅手機短信嘅。咁佢哋就要用短信咧所提供的連結咧，去到上載佢嘅證明文件啦，包括佢嘅快測嘅結果嘅相片啦，同埋佢嘅身份證明文件噶。嗱，上載完呢啲文件之後咧，這個申報人士咧就可以下載一個咧係衞生防護中心所發出嘅隔離令啦咁。咁啊，先至咧係算係一個即係一個佢感染過嘅一個嘅記錄啦。咁嗱，呢個當中可能好多地方出現問題啦嚇。究竟個市民喺申報嘅時候有冇填啱曬啲資料咧？佢有冇收到嗰個手機短信咧？收到手機短信之後，佢有冇上載埋佢個相啊、身份證咧？咁而上載完之後，佢有冇下載翻個隔離令咧？即係呢啲環環咧，其實都可能會出錯 嘅。係啊，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咗兩個情況，係即係所謂叫做會令到咧而家確診平台嗰個數字大咗啦。咁一個情況就係虛報啦，另一個情況就係呈報舊資料。咁但係虛報係涉及詐騙嘅嘛，但係呈報舊資料又唔係涉及詐騙。咁譬如衞生署做複核嘅時候咧，即係會點樣去分辨呢啲個案咧？咁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嘉賓傾一傾嘅。 好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啊。咁大家點樣睇而家呢個情況咧？有啲人快測陽性，但係經當局咧復檢之後咧，其實係核酸陰性嘅喎。大家點樣理解呢個情況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你傾下噶。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林永和醫生啊。林醫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 嗱，唔知道有冇啲市民可能係即係感染過啦嚇，咁佢就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再打針啦。咁衞生防護中心嘅講法就係話咧，其實等最少1個月咧就可以打第三針噶啦。咁你又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啊，系啊，其实我哋做社区嘅家庭医生咧，都呢个月嚟咧都接触到好多市民系类似咁嘅情况啦。咁当时可能系种种因素就即系变咗个确诊记录咧，就冇一个记录到喺卫生署度。咁于是乎咧，佢就想申请个康复码咧，就申请唔到啦。咁变咗咧就即系又符合唔到嗰个疫苗通行证嗰个要求咧，咁所以嚟求助啦。咁我哋都即系同佢讨论翻，即系有咩选择，有咩可能性啦。咁其中一个咧就好似寻日阿徐医生讲啦，就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接种翻个疫苗咧，只要喺你康复咗之后28日咧，咁我哋都根据好多科学证据咧，咁其实个身体咧就即系都可以话符合到，即系都会安全，即系去承受多一次一个咁嘅接种疫苗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即系某程度上咧提升个抗体啊，同埋嗰个免疫记忆嘅。咁所以即系变咗呢个做法咧系可以俾到一个弹性，大家去即系配合嗰个疫苗通行证嗰度啦。咁我自己个睇法咧，就其实都可以话，即系因为第五波咧，即系二三月嗰阵时真系即系大家都经历好多即系无常嘅因素啦，亦都好多好无奈啦。咁如果你话即系总之根据翻我哋睇翻咧，其实打个三针或者四针，或者你系即系打咗两针，咁啊中个招，咁之后如果其实再打多针咧，其实对即系一般健康人士咧，其实都可以话即系制造一个好好嘅即系免疫嘅一个屏障咯。咁所以都即系如果系我就同市民如果系嚟到同佢商量翻咯，譬如佢打咗两针，咁但系就情报唔到嘅。咁其實佢如果再打針咧，總之係超過咗康復之後28日咧，咁其實都可以俾個信心佢係即係好安全，亦都打完就即係唔會話有一啲額外嘅副作用。即使你仲有少少好似長新冠咁嘅即係唔舒服咧，咁同你打唔打針咧，亦都唔會話搞亂你嘅嚇。咁我都即係過去呢個月嚟都接觸好多呢類咁嘅情況，咁都同好多市民打咗咧。咁其實好多我哋都跟進翻啦，或者叫佢有咩問題揾翻我哋咧。咁其實我都後屘問翻好多，即係打咗即係之後咁樣打疫苗咧，咁其實都同之前一樣，都係好少副作用嘅。 嗯，卫生防护中心的讲法呢，就是呼吁一些即曾经确诊的市民就不要久前要攞返过去的一些康复记录啦，以达到那个疫苗通行证的要求，就即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不如你打埋即第三针啦。咁其实你接触的市民呢会不会认为这个都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而放弃去申请那个复康记录呢？ 咁其实因为申请个复康记录呢，咁我哋都明白啦，因为即係如果你話當時總之有任何阻滯咧，咁其實睇下邊一類情況啦。如果你話即係根本你係報唔到咁樣，咁即係過咗即日或者去過限期之後咧，咁其實而家你點樣報咧，就有時即係變咗即係有關方面佢有懷疑啊，或者即係變咗係即係好難去證實到你呢樣嘢，所以就即係好似永遠都申請唔到咧。咁呢個我哋都理解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報咗一半，或者爭張相啊，或者有啲其他嘅因素咧。咁我哋就變咗衡量翻啦，即係唔知要搞幾耐啦。咁又如果你話打一針，如果你唔打嘅，咁對你個生活當係嗰個疫苗通行證，譬如你去食飯或者去街市買嘢，或者係有啲叫專科門診，我哋知道6月13號即係都要打齊針啊咁樣。咁如果嗰、那個打唔齊就要做核酸測試，即係你變咗衡量翻個利弊。如果你暫時我哋再抱住一個等待，即係再追電話或者睇下可唔可以希望即係真係攞到個康復碼咁樣。咁定係我哋都或者係即係都打咗疫苗嘅話，其實打多針又即係問個醫生，其實都安全嘅。咁變咗就可以即係兩個做個比較咯。 我想問一下咧，關於康復後28日咧，最快28日咧就可以打多一針嗰、那個呢、這個講法咧，其實有冇經你哋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討論咧？個理據係乜嘢咧？咁28日又係點樣定出嚟嘅咧？ 其實有㗎，我哋都係即係開完會咧，就先至即係作出一個咁嘅即係建議或者一個彈性嘅包容啦。咁冇錯，即係我哋都睇翻個數據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康復咗之後咧，咁其實個即係身體咧都仲有一定嘅保護力啦嚇。咁有啲話我哋都睇翻有啲講話90日或者180日咁樣啦嚇。咁都如果你話冇一個疫苗通行證嘅一個限制咧， 譬如我哋都睇翻啲研究咧，如果佢製造嘅抗體咧，可能係遲少少咧，係即係會係理想啲嘅。咁所以即係一般我哋即係都睇翻我哋喺網上嘅指引咧，譬如有啲話打完兩針之後，即係我哋第三針咧就隔90日啊，或者康復咗之後隔90日啊咁樣。咁但係縮短到即係28日咧，其實我自己接觸市民咧，好少係真係28日嘅。咁啊，即係可能係60幾日啊，70幾日啦，因為好多係二月尾啊、三月頭嗰陣時係最多人接觸中招噶嘛。咁所以好多佢就其實係即係爭90日咧，就可能係兩三個禮拜嘅啫。咁所以我哋同佢變咗傾翻咧，咁雖然最理想係即係90日後啦，咁但係即係如果爭即係都係即係褪到最尾啦，所以呢排即係最多人嚟打即係第三針係即係之前係報唔到嗰啲嘅。咁變咗我哋都同佢傾啦，其實爭到十幾日啫，咁佢都覺得唔係相差好遠啫，咁我身體應該都係有足夠時間康復嘅，咁所以都即係我哋同佢傾翻咁樣，我哋都安心同佢接種咯。 嗯，因为而家咧嗰个快测申报平台系24小时之内，你验到确诊就可以上去嗰度申报啦。咁其实系咪可以有空间，就可能系用一啲另一个平台，或者扩大现有平台功能，就系俾一啲有证明佢过去确诊过人士都可以上去登记翻咧？ 我自己咁睇啦，呢、這个人就系觉得，因为如果你过去咗嘅嘢咧，就即係可以考慮係即係會唔會有一啲驗抗體嘅一啲即係方法咧，可以分析到即係分辨到係你係即係一個天然感染引致嘅一個提高抗體嘅水平，而唔係話譬如你之前打咗一兩針咧，可能都有啲 都會有抗體噶嘛，打咗針。 咁但係我哋即係聽聞咧，即係有啲化驗所都即係大學咧都有啲可以做到一啲方法咧，可以分辨到佢。咁如果係即係有啲咁嘅方法係準確去分到咧，咁可以多一個證據，就係嗰個人當時係即係中個招啦咁樣嚇，咁就好過你話，因為即係始終舊日嘅嘢咧，你即係攞住張相，你知。即係好難話，即係攞嚟話，即係做一個即係可信嘅即係證據啦。因為咁多相，你可以影人哋嗰啲又好，或者點樣咁變咗都明白。即係大家都係想防疫㗎。你始終係中個招，咁你先至有個保護力。如果你係即係詐騙咁樣，咁其實你係自己冇抵抗力咧。你知而家其實都仲有好多傳播鏈喺度咧。咁最終係累到自己或者身邊嘅人都係唔想咯。 嗯。最后一个问题啦，咁因为咧就可能有啲人都关注到咧，咁可能佢感染过新冠病毒啦，咁佢已经身体里面产生到啲抗体啊保护力啊咁样，咁其实真系要打多针，即系譬如过隔28日打多一针，嗰、那个嘅效益有几大咧？会唔会其实都唔系太大咧？ 嗱，其实有效噶，嗱，因为都有一啲研究出咗咧，就发觉如果一个人咧系中咗招之后咧，而佢系即系之后再量度翻抗体咧。就原來係即係唔係話好高嘅啫，即係所以都擔心你有再感染，或者即係你唔好以為中咗招就以後唔使打針都有保護，千祈唔好咁諗。反而咧，我哋發覺咧，如果中咗招之後咧，隔若干時間咧打翻疫苗咧，可以將嗰、那個抗體咧提升到咧差唔多係高過三針伏必泰嗰個咁嘅水平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好抵打嘅，即係之後咧，真係唔好嘥啊！即係你又應該打。咁至於係咪28日咧，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咧唔會搭正28日嚟打，好多都係60幾、70日咧，我就覺得都挨近90日啦，你都唔使擔心咯。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多謝你嚇嚇。林醫生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成員嚟噶。我哋電話係18723111，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林女士喺度，林女士你好， 你好， 系请讲。 我姓林嘅，我都78岁噶啦， 系 林婆婆噶啦。不过咧就咁样讲，因为我咧觉得佢哋呢度嗰啲讲法，我觉得好奇怪。初初嘅时候就话打完第二针或者中咗之后咧，就要隔半年先至可以再打第三针。但是因为我呢就在3月1号我就之前9月份打了第一支 ,10月2号又打第二支，跟住在3月1号呢就中了呢就那个时间就好严重，啲人好香港大家都知㗎啦，好犀利，所有嘅嘢都好犀利。 咁我哋就唔敢去報，咁我哋自己就自己買嗰只叫做蓮花， 中成藥啦嚇，自己食係咪？ 係啦，咁啊食咗一盒，就咁我中嘅時候咧，我就冇感覺嘅，可能我打咗針嘅緣故，咁冇感覺咧係點樣咧？係淨係個喉嚨，哇！我爭隻手埋喺個喉嚨度，哎呀死啦！點解咁興嘅咧？咁就測試咗中咗招就嗱嗱聲屋企有。买咗嗰只肉喺度就攞嚟食，咁啊食咗一盒就冇事。第二朝早拆都有事，即系3月1号、3月2号拆咗都中咗招，跟住就连续食咗一盒，一盒里面有十支，咁啊食咗，叫佢时间食咗就冇事，冇事就一直就。 你结果都冇申报到自己个感染情况系咪啊？ 系啦，第一我女友同我申报，但系冇人回复。 咁你有冇再打针咧？而家？ 咁而家就話半年又要打，但係我中咗之後咧，我個身體我都睇咗我哋嘅政府嘅中醫睇咗三次都好好，感覺好辛苦咧，就食咗啲肉就好啲，但係後期再打去book咧，佢就話冇啦，冇得book啦，即係咁啱嗰陣時啱啱啲人。Okay.翻晒大陆嗰啲医生翻手去啦，咁样讲。 好啊，好啊，唔该晒林女士啊，同你倾到呢度先。我哋电话1872311。 现金券，同时喺优惠计划之下，大约50,000个家庭，包括长者、残疾人士、低收入同埋单亲家庭，将会获豁免标准煤气费调整。美国同台湾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預料雙方今個月稍後在華盛頓舉行首輪面對面會談，在北京商務部表示堅決反對。發言人高峰強調，中方一貫反對任何國家與中國台灣地區有任何官方往來，包括雙簽任何具主權意涵和官方性質的經貿協定。美方應該確守一中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遵守國際法同埋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慎重處理同台灣嘅經貿關係，防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美方官員透露，美台呢項嘅倡議，希望喺清關、打擊貪腐、電子貿易、勞工權利等方面達成共識。由於不涉及市場准入問題，或者係降低關稅，無需國會批准。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的驟雨為新界西和大嶼山帶嚟幾毫米雨量，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和星期日持續炎熱，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快线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排到去扫管笏。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匯處曾經有交通意外，車龍有待消散，龍尾排到去掃管笏。另外在九龍的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慢線之前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龍尾是排到去黃大仙中心，而清水灣道去龍翔道的龍尾就排到去聖賢中學對開。這一宗意外都清了場的了，車龍有待消散。至於較早時全錦公路近住雷公田的意外就仲是處理緊，這一段呢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的，經過請小心保持忍讓。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的龍尾去到分域街，西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東區走廊近維園。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排到去接近黃竹坑醫院。香港仔隧道北行的方向需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较早时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对出的意外清了场了。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全锦公路近住雷公田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去观塘这一段的车龙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津桥车多，龙尾康湖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一路就排到去扫管笏，因为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是有交通意外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了，想食甜嘢嘅话，可以拣水果，又或者系以水果为主要材料嘅甜品，咁就好味又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喺中国神话里面，有一种愚昧人身嘅生物，佢哋被称为鲛人。而御灵师就是他们的天敌。 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御鲛记》，当御灵师遇上鲛人，一个人类和人鱼的凄美爱情故事。 由迪丽尔巴、任嘉伦主演，国剧830《御鲛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网上招聘会。 我知道6月7日和8日在劳工处互动就业服务网站举行嘛，有超过55个机构提供职位空缺，很多都适合应届毕业生的，所有机构都接受网上求职申请。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呢個嘅衞生防護中心咧，而家就復檢緊一啲嘅快速檢測陽性嘅個案啦，咁就再用核酸檢測咧，就幫佢哋去做復檢啦。咁啊，發覺咧嗰個嘅快測陽，但係核酸陰嗰啲嘅個案咧，咁就近期嗰個比例係上升咗。咁啊，相信咧可能係因為咧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生效咗啦，會唔會有啲市民其實之前係感染過？但是呢就是担心呢就而家疫苗通行证未能够符合要求，所以希望呢去到情报返一啲嘅旧嘅资料，甚至係假嘅资料呢。咁当然呢就係、是、如果係情报一啲嘅假嘅资料呢，係有机会呢係有一个法律责任㗎，咁都奉劝大家唔好咁做啦。咁但会唔会真係成个过程有一啲人係想申报、但係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够申报到呢？ 咁同埋呢另外一样就係都会影响到我哋即係点样去理解而家个确诊数字嘅。因为头先我哋寻日所讲呢嗰个数字都500多单啦。但係其实近月都係200多、300单。咁究竟个原因係真係因为嗰个疫苗通行证而多咗人虚报，或者去即係申报一啲旧个案啦，还是真係疫情严重咗呢？咁呢个都要等卫生署呢去做复检嘅时候呢去减低嗰个数字上面误差嘅。 嗱，我哋电话係18723111,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啊，连伟桥你好， 你好，你好。 你有冇接到一啲嘅个案，就係佢哋之前喺第五波疫情里面感染咗，想申报呢个佢自己快速测试係感染咗嘅记录，但係就申报失败嘅情况呢？ 我都唔少㗎，因为可能我哋服务係啲弱势嘅长者，咁变咗好多可能係即係唔識點樣上网申报啦，或者係申报咗之后咁就收到一啲短信啊，咁样又唔識去继续跟进，譬如上载嗰啲照片啊咁样。咁变咗到而家都系未有嗰个康复嘅记录咯。 嗯，即系通常啲问题就系你话唔识得上网啦吓，咁、以至到唔识得上载，系唔识得上载佢自己嘅即系快速测试嗰张相系嘛？ 系啊系啊，咁同埋即系成个过程都好多系需要用到数码科技啊，用电脑啊，咁可能有啲长者佢冇智能手机，亦都冇上网。咁甚至我哋留意到有時社區入面甚至有啲電話鋪係要收錢係幫人哋申報啊，咁都有添。 嗯， 嗱，咁而家即係局方嗰邊就提供咗個方法俾即係市民去解決問題啦。譬如你其實中招之前可能已經係打咗兩針嘅，咁就建議去打第三針啦。即係假如你康復個時間已經係超過一個月嘅話，咁你接觸嘅市民其實佢哋對呢個選項有冇保留咧？即係佢哋願唔願意去打埋嗰一針？ 其实都会担心，因为始终一开始嗰阵时个建议系三个月啊嘛，咁变咗即系已经长者觉得我未轮到打，或者我啱啱中完咁短时间打会唔会有问题呢？咁同埋亦都有长者就即系觉得，如果尽可能嘅话都唔想打多针啦，可能有啲副作用啊咁样曾经试过。咁变咗都几关心自己攞唔攞到嗰个康复证明，但系就无奈系嗰阵时申报嘅时候可能就迟咗申报，咁要补返申报呢就即系只有系透过写电邮去囉。咁而写电邮去话即系补返申报，就冇话即系亦都唔知几时会收到回复。咁我哋有啲做得快嘅可能一两个礼拜就有回复。咁有啲可能係超過兩個月都仲係冇任何音訊嘅，咁變咗即係心理上都唔知要等到幾時先攞到個康復證明咯。 嗯，不如講下呢啲協助嘅個案啦，即係佢哋可能係之前感染過，而家就但係就未趕得切去申報，咁而家想做一個複核嘅時候，其實譬如當局會問佢攞翻咩資料咧？當局有冇真係有啲嘅個案係採納佢哋俾翻佢哋申報嘅咧？ 其实都有嘅，咁都我哋即係讲返个原因，可能係长者佢唔識申报啊咁样，咁都会采纳返即係可以俾佢复核嘅。咁但係你话如果真係要好似头先讲咁样再去做一次核酸去再复核就难啦，因为已经隔咗咁耐。咁但係即係虽然有成功嘅个案，咁但係始终个透明度同埋个渠道其实都唔係好够，因为渠道就只係写电邮。咁變咗一般長者如果冇人幫手就唔會識寫電郵。咁另外即係我申請咗之後個複核到底需時幾耐呢，亦都冇一個標準。咁變咗大家都唔知幾時可以攞到個康復證明，定係即係照樣雖然未夠三個月，甚至係囉，即係可能我即係有啲可能一個月都未到添。咁但係因為唔知幾時攞到個康復證明，咁又要出街，甚至要復診都要有呢個疫苗通行證啦，咁都幾糾結咯，打唔打針？ 嗯，嗱，你頭先咧提到有啲個案咧都係成功復核到嘅，咁呢啲康復者其實佢手頭上係準備咗啲咩資料去，即係將個電郵發出去俾衛生署嗰邊？ 其實都係基本資料就得㗎啦，都老實講都冇咩辦法可以追翻兩三個月之前嘅一啲即係。佢個身體狀況係點，亦都冇辦法覆核，都係基本身份證啊、聯絡電話啊咁樣，咁就已經即係我見即係衛生署嗰邊都會信納，咁都會再重新發個康復證明㗎啦。 啊，但係點樣去證明嗰個嘅快測嘅相片係真實啊，屬於佢啊，或者係就係佢聲稱嗰個時間去到感染啊？咁呢啲都好似聽落都比較難去證明。 是啊，不过老实讲就算是其他不是说而家补返嘅，可能是即是在时限之内，譬如在三月嗰时已经申报咗嘅，咁嗰陣时其实都系好难证明嘅。 嗯。 咁你会唔会建议即係可能有一个比较滑一啲嘅渠道去处理呢？因为而家如果24小时之内申报就会有一个平台啦。咁但呢啲所谓叫复检嘅个案，系咪都应该有一个单一少少嘅渠道处理会比较好呢？ 是啊，但是即是我相信其实个难度就是头先都讲是冇乜 客观嘅证据可以去复核翻个事实。咁但係的確有好多長者喺嗰個時間係因為冇數碼科技係即係唔識去申報，咁佢哋係咪即係要多啲透明度，譬如有一個統一嘅平台啊，或者有啲即係俾佢哋有個心理準備，大概幾耐可以收到短信呢，有機會複核成功呢咁樣。因為而家主要都係即係靠返寫電郵囉。 嗯，明白。好啊，咁多謝曬連偉橋，多謝你下。 好，唔該曬。 連偉橋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嚟噶。不過頭先佢都提到有啲嘅長者啦，或者啲市民啦，咁佢哋都喺度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啊，咁究竟啊康復之後幾耐可以打針咧？或者再打針其實有冇咩其他嘅問題風險咧？咁其實而家根據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嘅指引啦。咁如果感染之前咧係打過兩針嘅話咧，咁如果亦都係60歲或者以上咧，而家我建議咧係講緊隔90日咧可以再打針。如果是18至59岁的人呢，隔180日呢可以再打针。不过刚才我们引述卫生防护中心和譬如林永和医生啊、专家啊，他们呢就讲緊就算你真是感染了之后隔一个月28日其实都是安全的。即是现在那个建议是长者90日成年人180日。但是呢其实如果你隔了一个月就打呢其实都安全的。 嗯，不过可能过去呢一些长者接收到的资讯就真的如刚才所说是三个月咯。所以大家会对于现在即刻打第三针、可能都会有些保留，尤其是有些长者。 可能都随着即那个疫情的或者个研究去到不断发展呢，其实都可能会出一些、新的建议呢。对于市民来说都可能有时候会容易捞乱。 是啊，尤其是而家即系有疫苗接种嘅时间又好多啦，咁样可能大家资讯真系好混乱嘅。 好啦，我哋听听听众意见啦。有黄小姐喺度，黄小姐， 喂， 系 系， 请讲。 咁我之前咧就打咗两针伏必泰嘅，咁咧二月尾咧就中咗啦。咁打嘅电话，政府都冇人听我电话，咁啊自己匿埋喺屋企食药好翻咯。咁三月初已经变翻阴性啦。咁咧 就有冇新报道啊？ 我有新报道啊，佢俾咗个确认编号我噶，短信 send 咗俾我噶。咁咧到而家咧都未有个康复者二维码咧发放俾我，咁所以而家咧即系食嘢食唔到，去餐厅咁又成日都系红码咁样咯。 但如果你申报过你自己，即系如果你成功申报过自己嘅确诊咧，系可以上翻去就系、是政府嘅康复记录嗰度下载你嘅二维码噶。有冇试过？你知唔知系边个网？ 我又试过好多次啦，试过 EVT 嗰个嘛。 系啊 ，EVT 系啊，系啊， 试过无数次啦， 我 都唔 得 啊。 咦，咁有冇查询 啊？ 点解咧？ 佢又冇我记录啊。咁我打去卫生署咧，之前就唔通嘅。咁咧就最近呢个零礼拜咧就通翻。咁咧佢话政府已经开咗个 file 噶啦。佢话排紧队，话我 或者你 我唔知前面有几长啊条队。 或者请问你申报嗰时你有冇你肯唔肯定自己系成功申报咗？ 肯定成功，因为佢俾咗确认编号我啦，都政府都。 你有冇再譬如上载你嘅快测照片同埋下载你嘅隔离令咧？ 我嗰时冇，因为我打嘅电话政府都冇人听我电话，爆晒线，卫生署医管局全部冇人听我电话。系咯，咁但系咧后屘我申报咧，咪有14日期限我可以申报嘅。咁嗰阵时我申报咗之后，佢又俾翻个确认编号我嘅，证明佢收咗啦。但系咧唔知点解我再上 EVT 嗰度咧再。去想 download 嗰个康复者二维码咧，咁佢又话冇我啲资料、哦。 嗯，明白。 唔知点解、哦，所以我就希望，如果政府而家希望咧，因为我哋系不被承认噶嘛，净系得嗰个确认编号，因为要疫苗通行证 cling 一声先得嘛。咁、我而家得个怪声，得个红码，咁点算咧？到时 咁就而家去啲餐厅啊，或者指定处所会唔会好唔方便啊？ 好唔方便咧，当然我就建议咧，政府嗱，既然你搞唔掂啲系统咧，譬如几百万人中咗，系人都知道你搞唔掂噶啦，点会话处理得到咧？啲个案咁又排晒队，啲人点搞咧？咁不如就向传媒，即系向社会大众宣布啦， okay, 即系就算系确认编号都承认啦，被接纳啦。 咁而家卫生防护中心话。卫生防护中心话都唔好纠缠于之前嘅记录啦，不如打多针啦，你会唔会考虑呢？ 我觉得废话啦，呢啲你即系朝令夕改啫，咁样唔系攞身体嚟教飞系嘛？之前话18，我哋60岁以下咧，根本咧就系可以180日先打噶，哥哥。 OK， 好啊，多谢晒。 你明唔明啊？好烦，好气愤啊！觉得而家。 OK， 多谢晒黄小姐嘅意见啦吓。咁不如我哋都听多位听众啦，有吴小姐喺度。 系、hey, 你好啊，主持人， 系 我咧系打伏必泰两针打咗噶啦， 咁今年3月7号就確診啦。咁跟住呢我就冇新聞報道嘅。咁如是者呢就喺屋企自己買藥食啦。跟住呢去到最近呢去到5月份呢咁我冇確診過，即係我冇新聞報道冇問題啦。咁我照樣打第三針復必泰，打完呢就冇問題嘅。咁呢而家出入所有個地方呢都可以入嘅。咁其實呢根本呢你去打去要唔要嗰個康復二維碼呢只不過係響應政府個疫苗通行證啫。你明唔明我意思呀？係啦。咁至於頭先嗰位女士呢，我聽到我知道佢發生咩事呀。佢呢其實呢我屋企人都試過嘅。佢哋呢一確診咗之後呢佢即刻上報呢，原來呢政府嗰度呢係有兩個平台俾你上報嘅。咁呢兩個平台呢一個呢就係一個唔知我唔記得個全名啦，都係政府嘅。咁你報咗之後佢又會畀返個 reference number 你。另外一個呢就真真正正你真係可以攞到康復二維碼嗰個平台先至可以呢可以得嘅。頭先嗰位女士呢就應該攞到另外一個，淨係話俾佢聽我確診啫，就唔係話我去咗嗰個另外一個平台真係呢係攞到康復二維碼嗰個平台。因為呢點解咁講呢，我屋企我爸媽試過幫佢報啦，報完之後呢佢二月份確診嘅。跟住呢我哋等嚟等去等唔到嗰個攞唔到嗰個康復二維碼啦。咁呢就好即係都好激氣呀，因為佢哋慣出去酒樓飲茶。咁呢結果我打上衛生處俾我打得到。跟住呢原來呢佢哋呢所報嘅呢係另外一個就係認為即係確認咗自己係確診嘅啫。另外一個正式攞到康復二維碼嗰個呢係完全冇記錄嘅。換句話嚟講呢佢呢係其實呢可以呢已經唔使理㗎啦。隨時走去打第三針呢，因為打咗兩針啦嘛，佢打咗第三針佢夠年齡夠時間啦，咁就已經 OK 啦。 嗯，明白。好啊，多謝曬阿吳小姐嘅電話嚇。咁我哋不如都聽多一位聽眾啦嚇，仲有聽眾打上嚟，有陳女士，陳女士你好。 係，盧宇光你好。 請講啊。 係，我想講下咧，係我好認同可能阿頭先阿吳小姐啱啱講嗰個，因為我就係三月份中咗嘅，但係我又係成報咗，可能我就係唔同個平台可能。咁咧佢就咁就我就佢就話已經成功係真係申報咗，但我就冇攞咗佢嗰個係嗰個咩確認碼。但係到即係到而家咧，我已經係三個月啦，啱啱三個月，我三月四號中嘅。咁我到而家打親政府個電話，我都打唔到，同埋揾唔到人。因為我哋公司而家咧話一定要我打第二針，咁我今日走咗去診所就打，因為我之前去睇醫生，我同佢講咗，我話我係中咗嘛，所以我今日打佢就話唔可以打，咁唔可以打，但我又攞唔到第二啲針喎，但我又揾唔到政府去確認我喎，咁我變到我最後，咁我走去第二間診所，我就話我就冇話我中咗啦，我走去第二間診所就照打啦，今日打咗，今日攞咗張嗰張針，第二張針卡攞翻公司啦，所以我覺得政府即係嗰啲做嘢個方法啦，即係令我哋啲市民啊係好失望，所以頭先老店中嗰時，我聽新聞講緊嗰個李志敬提出嚟話政府公然問責咧，同埋要改善佢哋制度咧，我覺得好認同啊！因為你有冇覺得你做政府個工作人員咧，你覺得你攞咗個鐵飯碗啦，你有冇好似罔顧我哋市民不顧，而係好冇令令可咁？已經幾個月啦，我到今次今日我仲未申報得到，你叫我做市民，你點去響應你政府嘅話去打針咧？係咪先？ 明白。 即係我講咗我都想喊啊！同埋一樣嘢，我中嗰時就正係揾唔到政府部門任何人去幫我，我只係屋企食藥，自己屋企隔離14日。我好在我哋公司都好照出糧俾我，因為我都唔知點算。我喺銀行嘅嘢又做唔到。 好啊。 咁你係咪即係你作為政府高官啊？你唔可以係咁做嘢㗎嘛。 好啦，多謝陳女士嘅電話啦嚇。頭先有聽眾咧提到話咧，就係呢個嘅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的申報和下載這個康復紀錄二維碼 的確咧係兩個嘅平台嚟嘅、因為情報呢個快測嘅陽性結果咧係透過衞生防護中心啦，即係 CHP 佢哋咧所謂RATP 即係快速抗原測試嗰個嘅網頁咧去到申報佢自己快測陽性嘅記錄嘅。咁、至於咧就係、康復二維碼咧就係、透過另一個嘅平台就係、EVT 咁去到下載呢個嘅康復記錄嘅。咁頭先都講啦，成個嘅申報過程咧就係、你申報咗嗰個 RATP 個網頁啦，咁你之後收到短信啦。收到短信之后咧，有一个连结俾你上去上载你嘅快测嘅相片啦吓，同埋下载隔离令啦。咁之后咧，先至咧去到下载嗰个嘅康复二维码咧，就系、喺个 EVT 嗰度下载。咁究竟呢个当中有冇可能有啲地方系出咗错咧？即系譬如话系个市民真系成功申报咗 RATP 嘅网页。但 EVT 咧，佢同係可能係冇咗佢嘅記錄嘅喎，咁但係調翻轉，會唔會係個市民可能喺申報係佢自己快測陽性嘅時候，有邊度地方出錯，令佢未能夠成功申報咧？呢、這個我哋嗱冇辦法去到知道啦。但係會唔會話其實即係頭先有啲市民都去到，譬如係希望衛生署可以幫佢跟進啦。咁但可能真係搞好耐啊，或者都唔知道可唔可以跟進到啊？咁都係一個問題。 係啊，同埋頭先咧，連偉橋都提到一點咧，就係因為有啲市民會係 send email。俾衛生署，然後去補領嗰個復康證明噶嘛。咁但系咧，其實我哋對於嗰啲市民究竟要提供到幾多資料，即係衛生署先至會考慮補發一個復康證明咧。其實而家我哋冇一個公開嘅清單喺度嘅。咁所以呢一個我諗都可以即係再進一步做翻好啲嘅，因為事實上有啲人又真係成功可以透過電郵申請翻個復康記錄。 好啦，我哋呢个话题讲到呢度先啦，因为转头咧，我哋就倾另一个话题咧，就关于香港仔珍宝海鲜房嗰个嘅状况啦。咁佢之前佢哋嘅负责人咧，咁就话将会离开香港啦。咁不幸嘅咧就系、见到咧喺前晚咧就更加系呢只船咧系入水倾侧啊。咁好彩系冇人受伤或者被困啦。咁但系都见到嗰个嘅情况系都都有啲人咧就覺得係一個真係佢有好多嘅佢哋嗰啲回憶喺度啦，希望咧可以保育佢啦。咁但係珍寶海鮮坊嘅負責人就話，其實咧就試過揾其他嘅機構去接手營運啦，咁但係就揾唔到啦。而嗰個維修費亦都好貴啦，每年係平均幾百萬啦，所以咧就係無奈要離開香港。究竟有咩方法處理咧？ 係啊，所以近日咧都有啲議員同團體去建議點樣保育嘅。咁但係因為佢始終係一架船啊，即係比較喺地面上面。啲建築咧，即係我哋話要保育一架船咧，嗰個難度係高啲嘅，因為佢個用途上面始終有限制啦。同埋頭先劉宇光都提到咧，其實每年咧嗰個保養同維修費用都係貴嘅。另外講開保育啦，當然就涉及即係個盈利同埋可持續性啦。咁所以到底咩機構係可以負責去營運咧珍寶海鮮房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我哋嘅电话是 1872311,1872311, 各位听众对于珍寶海鮮房有冇价值，需唔需要保育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哲德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至今发现六个人怀疑刻意提供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申报的虚假资料，个案已经转交警方跟进，其中三个人被捕，警方考虑对其余人士采取执法行动。食物及卫生局说，留意到近日透过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人士申报系统呈报的个案，经核酸测试复核之后，阴性结果的比例显著地高。调查过之后，怀疑有个别的市民为了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以使用疫苗通行证而呈报旧数据或者虚假资料。政府发言人强调，有关的行为违法，亦都会对抗疫工作构成重大影响，极不负责任，政府定会严肃跟进。本港新增48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70宗经核酸检测和319宗经快速检测呈报阳性，其中65宗属境外输入。医管局呈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167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说，新增一个爆发群组涉及中西区波甸乍街酒吧，令有18个人染疫， 他们分别在上个月的27号和28号晚上去帮衬，其中两个人两晚都有去帮衬，其中一人曾经到过 I Want Ferris 酒吧。荷里活道的 I Want Ferris 酒吧再多两个人感染，累计51宗个案。特纪立街 Central 酒吧有多两个人感染，累计33宗个案。食安中心公布，小西湾本湾市场一间店铺的散装生饺子皮样本的防腐剂苯甲酸含量超出法例标准，正跟进事件。发言人说，在小西湾本湾市场的粉面世家抽取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有的苯甲酸超出法例标准的百万分之一千，中心已经知会那间商户，要求将有关的产品停售和下架，并且追查有关产品来源，若果有足够的证据，中心会提出检控。教育局说，由2019年1月至到去年的12月，一共接获502宗有关教师涉嫌违反专业操守的个案，当中344宗是涉及2019年社会动乱相关个案。截至到今年的4月底，除了13宗个案的司法程序还未完结，当局已经完成处理所有涉及社会动乱的投诉。局方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由2019年至今年的4月期间，一共取消27名教师的注册，向69名教师发谴责信，并且向134名教师发书面警告。当局强调，对于严重失德的教师会坚守终身停牌的做法，绝不容许重新注册，以保障学生的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观塘码头的中线有意外，现在大少少挤塞，车龙排到丽业街。就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观塘码头的中线有意外，龙尾丽业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尖沙咀一带的交通现在非常繁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加士居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车龙就分别排到七咸道南和连翔道近民安队中部。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蒲岗村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船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塞到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数管窟。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村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食物及卫生局亦都话计划推出烟草中局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烟草中局的意思呢，其实就话全力咧系结束呢个烟害，我哋都系要全力杜绝任何一个新嘅烟民去加入，同埋现有嘅烟民，我哋都要帮助佢戒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珍寶海鮮房啊！咁啊，早前咧就有七名嘅立法會議員咧就向特首林鄭月娥咧就發咗聯署信，希望咧政府可以制定一個活化嘅方案，確保海鮮房咧留喺香港嗰度，再評估咧佢嘅文化保育價值啊！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林智恩啊，呢個時間我哋都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啦，有選委界嘅立法會議員劉志鵬啊，劉志鵬你好， 喂，你好，你好。 嗱，點解請你呢？因為你都做過古諮會嘅成員啦，亦都係一啲嘅保育歷史建築嘅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啦。嗱，你去點樣去評估呢個珍寶海鮮房嘅歷史保育價值呢？ 我就唔會即係用呢個角度去睇珍寶海鮮房咯。咁就因為佢，如果我哋用我哋慣常嘅古諮會嗰、那個即係睇歷史文物嘅標準嚟睇咧，咁呢個海鮮房其實係可以話即係唔可能會有評級嘅， 係因為佢係隻船，佢唔係建築，所以冇評級係嘛？ 唔係啦，佢唔係因為船嘅問題，我相信你可以話當然而家我哋嘅評級都係即係講緊係陸地上邊嘅構築物咁樣啦，咁但系呢個咧就主要原因係就係因為佢係經過好多次嘅叫做改建啦，咁樣因此就即係好簡單啫。我諗聯署嗰七位立法會議員都未必真係好知道即係成個海鮮房嘅歷史嘅啊。咁如果我哋評級嘅時候咧，我哋會即係就嗰個歷史咧就睇一轉啦，睇下佢中間咧就究竟有冇一啲。即係不同時期嘅叫做改動啦，咁樣嚇。咁其實呢個海鮮房咧，佢相當程度上都係改得幾緊要嘅嚇。咁樣，咁因此最早係由1940開始咧，一隻嗰啲等船仔咁樣啦，1950就變成一個即係太白海鮮房。咁啊，再經過幾十年咧，去到1980就有一次嘅改動咧。就之前有一次係大火嘅，大家知道，嗰個係一個階段。80年咧就係修復翻大火嗰隻船啦。咁到2000年左右咧，又再即係重新將佢組合嘅。咁所以裏面咧，其實係我會傾向用一個咩角度去睇咧？係一個旅遊嘅項目嚟嘅，係一個即係娛樂嘅項目，甚至乎咧，你可以話。喂，是香港仔的一个地标都得，冇问题。但你话硬硬将佢摆喺历史嗰度咧，其实就或者系一个即系历史一个文物啊，咁用历史价值去睇佢咧，我觉得就即系不必咯吓，因为佢有佢嘅价值嘅，佢嗰个文化价值啊，或者地标价值，或者嗰个社区价值系好重要嘅。咁因此，我哋唔需要理佢究竟佢有冇改过嘛。啊，即係珍寶海鮮房或者太白海鮮房啊，咁嗰啲咧，好多人都會諗起類似嘅嘢噶啦，咁樣。嗱，呢個類似即係呢個咁嘅印象咧，其實香港好多年都有嘅。咁因此就係變成咗香港仔一個幾重要嘅一個文化標記。 咁你将来攞嚟做一个譬如文化旅游啊，又或者做一个飲食界嘅一个即係比较特别嘅特色嘅场所，绝对係可以咁做嘅。 嗯， 你话要从历史价值呢，我就觉得都几难搞 嘅。嗯，你提到咧，其实嗰个海鲜房个定位应该系一个旅游项目啦。咁而家咧，其实就唔同嘅人咧都有一啲建议嘅。咁有人就话，系咪可以变做一个文创区啦？有人就话变做李小龙博物馆啦，因为过去李小龙有套戏喺嗰度取景嘅。亦都有人建议，不如成只船搬上去地面啦。嗱，但系如果我哋官府咧，即系你要切合翻呢架船本身嗰个文化背景嘅话咧，其实边个保育方向系比较可行啲？ 其实即系我哋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啫。而家政府即系我自己做紧一个叫做保育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嘅主席啦。咁呢个嘅成个呢个我哋叫做这个叫做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咧，系08年到今天已经做咗14年嘅。咁呢个咧，我哋暂时仲系喺即系政府嘅建筑物、政府历史建筑嗰度，由政府系出资去復修，然後咧係揾一啲即係叫做 NGO 咧嚟做夥伴去營運嘅。咁呢隻船咧本身佢就係私人擁有嘅。咁因此係咪活化咧咁樣？咁可能就應該問翻嗰個業主啦。嗱，即係譬如好似近年都有啲即係地產項目咁樣翻新，或者係即係去重建某一啲嘅。即係舊啲嘅建築啦，咁嗰個究竟係咪活化咧？其實係個業主決定嘅，就唔係政府咧，就嘅責任去幫一個私人嘅物業咧，係去做活化咁樣嘅。 咁但头先你都提到话，即系其实都呢隻船虽然话系冇一个历史嘅保育嘅价值，但系佢都有一个文化同埋旅游嘅价值啊。咁其实政府应唔应该就住呢啲嘅价值就去到介入，譬如去帮手或者甚至出钱去到保育佢咧？ 嗱，呢个咧就应该就系即系交翻俾可能嚟紧系会出现嘅一个即系文体旅游局啊，去睇啦咁。咁當然呢啲係政府同私人機構合作去做好多推動香港經濟嘅活動咧，係即係比比皆是，亦都好多先例嘅。咁我相信呢方面咧係有咁嘅空間去思考，同埋係去真係做啲嘢去落實嘅。 咁但另一个角度睇咧，其实如果我哋要保育呢一手嘅即系海鲜房咧，其实佢最大嘅难度喺边度咧？嗱，因为我睇到咧个集团咧，其实佢都讲话每年其实都要用几百万去做检查维修嘅，呢个会唔会系佢其中一个即系佢难去保育嘅原因咧？ 嗱，当然啦，即系我想分享一下我哋嗰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嗰啲情况咁诶。大概由2008-09開始，09開始我哋有即係第一代嘅嗰啲夥伴咧開始營運，到今天咧就大概即係不足20个嘅營運中嘅項目咧，其實佢哋嗰個財政狀況都係即係話唔係話好理想，亦都唔係話好唔理想，即係大概會喺維持到嗰、那個即係收支平衡咁上下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啦，嗰啲係陸上面嘅即係建築物已經係即係通過咗政府嘅投入係維修咗嘅，係符合咗即係嗰個房屋條例嘅規定，係結構安全。咁尚且會係咁樣嘅情況啦。咁如果你話嗰個營運嘅機構係需要每年呢攞幾百萬去維修嘅，咁你首先要解決咗幾百萬嘅收入嚟填呢個維修嘅數先得㗎嘛。咁呢個呢，我覺得係喺即係商業上呢要考慮一下，即係活化裏面呢有冇一個商機呢，佢係可以呢係製造到即係足夠嘅收入呢，係去保持呢隻船，至少佢要浮喺個水面啦，至少佢裏面係安全啦，係咪？咁同埋佢始終係即係鋼鐵做嘅船身呢，咁即係經常都要維修住，同埋可能都有一定嘅壽命嘅，咁呢全部因素都要考慮落去。 即系其实你睇咁多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嘅一啲个案咧，即系都系咪有，即系都会唔会有一啲嘅个案，都涉及咁庞大嘅一啲维修保养嘅费用，而佢哋有冇一啲即系可行嘅财务安排，可以令佢可以即系可持续咁营运落去嘅咧？有冇得参考？有咩例子可以参考下？ 其实我哋最大面积啊，即系用得唔用得嘅面积嘅嗰个伙伴咧，就系、是。即係姚中移民法官啦，咁佢個面積真係大得好緊要。咁早期佢哋都幾艱苦嘅。咁當然佢通過籌款啦，亦都係即係用盡各種方式去同唔同嘅團體合作搞項目啦，咁樣同埋就即係有少量就係營運嗰、那個即係餐飲嗰啲攞翻嚟嘅收入。到今天咧都係艱難嘅。咁但係佢有一個好處就係咧。佢始終就係一個行路都去到嘅地方，喺美孚地鐵站咧，你只要花少時間咧，十零分鐘行到上去嘅嚇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即係海鮮房咧，其實有個難處，即係去嗰知道啦，你要等隻艇，你個碼頭嗰度等隻艇埋嚟，要兜你過去嚇、啊，你走嘅時候兜翻過嚟。咁嗰隻艇本身都有成本嘅，同埋咧嗰個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叫做去到呢個場所嘅便捷性咧，其實係。不如一個陸地上面嘅活化項目嘅，咁、所以個難度應該係比我相信係比嗰、那個即係姚中移民法官係更難嚇。 我都想问多少少关于个政府角色问题，因为佢始终咧本身海鲜房嘅活化系嗰个跃动港岛南嘅第二个重点项目嚟嘅，咁而且政府亦都即系应该啦吓，大机会会成立嗰个文体旅局嘅。咁虽然我哋话未必系政府去出个方案啦，但喺嗰个政策支持同配套上面，你会建议政府有啲咩角色咧？ 嗱，我就觉得即系佢既然喺政府一个即系跃动港岛南嘅计划里边咧。就譬如我哋有個以前有個叫起動九龍東啦，而家仲做緊啦。咁裏面都有啲即係政府同埋非政府嘅團體合作嘅方案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將來即係文體旅局又或者如果唔係文體旅局，就係、是、今天嗰個躍動港島南呢一個咁嘅發展局嘅項目咧，都應該要正視呢件事情。咁當然係即係點樣做法，我相信就。商界啊，或者旅游界啊，文化界啊，佢哋一定有办法，即系同政府配合到嘅。咁但系咧，我今日想指出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其实系唔需要吓，唔、需要用呢个所谓保育历史吓咁、样嘅文物嘅角度去睇呢个海鲜房。咁因为如果咁样做嘅时候咧，我哋就变咗，我哋加多咗个标准落去咧，就用咗一把咧未必适用于呢一个项目嘅嗰把尺去度佢。咁嘅時候咧，就比較上係麻煩嘅。咁純粹係一個即係旅遊啊、商業啊，或者一個地區，譬如港島南嘅一個即係文化項目都好啦。咁我覺得係絕對冇問題嘅。 OK。好啊，唔該曬劉志鵬啊，同你傾到呢度先。 好， 劉志鵬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咁佢亦都係咧做緊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啦。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大家對於珍寶海鮮房有咩嘅意見咧？大家覺得應唔應該去到由政府去到出手保育咧？又或者係大家對於佢嘅活化方案有冇啲咩嘅建議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张怡伟， 疫苗通行证踏入第三阶段，资科办提醒符合相关要求嘅市民先检查下自己系咪已经喺安心出行里面储存咗所有接种记录嘅电子针卡，又或者系其他嘅疫苗通行证。我哋亦都建议大家咧检查一下自己储存喺安心出行里面嘅电子针卡系咪已经包含咗最新嘅接种记录，能够顺利出入表列处所。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报告，对方装备太强，我怕我军今次会守唔住啊！ 我哋日日发放正能量兼人强马壮，冇嘢需要害怕。 你睇我军钻石阵容，有美貌冇智慧啊，陈淑兰 有智慧冇闭翳，黄桂林 激王之王林超荣， 谜题军师彪爷， 仲有刘连同杜文慧，唔睇得都吓得惊啊你！ 总之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智障人士是不是等于没能力工作呢？ 几个社工不信邪，建立了一个专为智障人士而设的共享生活平台，给他们一手一脚策划活动。 星期日等社工何仲文和参加者冯力行讲下怎样透过这个平台学习生活自主啦。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珍寶海鮮房啊！咁各位有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嗱，喺電話旁邊咧就有聽眾吳先生喺度啊，吳生你好， 係大家好， 請講啊。 係我姓吳噶，就我想講少少咧，因為我自己喺香港都50多年啦。係咁珍寶海鮮房似乎係一個文化嘅標誌啦。OK， 咁我就覺得咧，唔係話政府完全唔可以幫到手啦。咁我會覺得咧，如果可以將一啲政府現有嘅資源，譬如我覺得譬如中華廚藝學院啦，呢一類咧可以擺翻落去個珍寶海鮮房裏面嘅時候咧，其實可以有幾個得益嘅地方。譬如我哋繼續可以有呢個咁嘅文化標誌啦，即係有一個旅遊點啦，咁亦都可以俾一啲學生或者一啲香港嘅大廚咧，有機會喺嗰度咧將呢一個廚藝嘅文化咧喺珍寶海鮮房度咧係表演俾其他人睇。咁當然那個收入啊支出啊係一定要攞平衡嘅。咁但喺最初期嘅時候，如果政府能夠俾多啲嘅資源，等佢做翻即係有聲有色嘅時候咧，長遠計咧係對好多個唔同嘅團體咧都有好處咯。 嗯，好啊，唔該曬吳先生嘅電話嚇。咁我哋聽多位聽眾，有吳先生喺度啊。吳生你好， 你好啊，兩位主持， 請講啊。 好， 係啊，咁我就覺得咧就唔應該再值得留低隻船喺度咯。 嗯，點解咧？ 因為我都食過好多次啦，係咯。咁我即係最主要就係話，我食咁多次咧，我都未曾即係覺得佢嗰個服務啦，甚至佢出品食物嘅水準啦，都未合乎標準咯。但係個價錢咧就超級貴咯。 嚇！ 即係你香港人唔係蠢噶嘛，即係你食咗一次半次就已經。覺得唔值得去食咯，一來啦，二來即係就算你帶一啲外國嚟嘅朋友或者同一啲做生意上嘅朋友咧去食咧，食完我都覺得係令人哋好失望咯。即係個香港，所以你話嗰個叫地標啦，香港仔地標咯，都可以令人哋咁失望。同埋就你話每年俾幾百萬去做維修保養咧，我唔知道你哋兩位主持有冇去過啦。即係你會覺得隻船點樣？解釋到話用幾百萬維修保養咧，即係你每去一次，覺得嗰隻裏邊嘅裝修啊，完全係唔豪華，可以講得係去一次係殘舊一次咯。 嗯嗯 ，OK， 即係你要食海鮮嘅，即係大把可以去食啦，係咪？西貢又好，鯉魚門又好，即係人哋嘅水準出品一定好過你，包括服務質素或者態度。 OK， 好多谢晒吴生嘅电话啦。咁当然啦，即係呢个珍寶海鮮房係本身係有人做营运一啲餐饮业务嘅。咁可能大家对于嗰个服务質素啊有唔同嘅意见啦。不过呢个即係对于嗰、那个餐饮嘅业务有唔同意见，但係即係船啊係咪可以即係有其他嘅用途呢？又或者係可以因为嗰个文化价值啊，或者对于香港人嚟讲唔同嘅回忆而值唔值得保留落嚟呢，都係可以讨论嘅。 係同埋其实第一位听众咧，佢都提到一点，我就系佢会认为啦吓，即系嗰个文化背景系重要嘅，即系嗰只船，即系尤其是我哋都要平衡嗰个营运上嘅需要啦，同埋佢个文化背景。因为如果我哋谂翻咧，呢只船佢本身系同海上饮食有关系啊嘛，即系佢系即系我哋所讲一个水上人餐厅啦。其实最早就1950年嘅时候，即系太白海鲜房就系一个水上人嘅饮食文化嚟嘅。咁但系如果譬如我哋活化嘅时候咧，即系我哋拎走咗呢个灵魂，即系我哋唔再系同饮食有关系啦，即系我哋变做第二啲嘢嘅话，又会唔会随住时间嘅流逝咧，即可能越嚟越少人会去嗰个地方参观咧，令到佢营运唔到咧。咁我哋要谂个方案嘅时候，亦都要谂埋呢个问题，就系同个文化背景究竟有咩关系？ 咁唔单止做过餐饮业务啦，其实呢一个珍寶海鮮房咧，都系好多部电影 攞過景嘅場地啦，咁包括經典嘅港產片嘅《食神》啦，或者李小龍嘅《龍爭虎鬥》等等咧，都喺呢度取過景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覺得呢隻船咧係有一個嘅文化價值喺度嘅。咁但係講翻我哋嗰個保育嗰個議題啦，即係嗱，因為都講到話呢隻船咧就係每年都平均講緊幾百萬嘅保養維修嘅費用啦。咁所以咧，其實就算講緊係無論係政府去出手又好，又或者係揾其他嘅一啲機構咧去到接手。有營運都好咧，都係要解決咧呢個嘅財務嗰個問題啦。咁所以咧就頭先啊劉志鵬都講啦，即係譬如其他嘅歷史建築，可能咧都係要花好多嘅維修保養嘅價錢嘅，佢哋要籌錢啦，可能籌得好辛苦啦。又或者都要諗下咧，有咩方法可以即係將佢拆做唔同嘅業務啊，去到揾一啲嘅收入翻嚟啊。咁頭先嘅聽眾就講到話啊，不如揾一啲現有嘅機構，例如傳藝學院進駐呢個地方作為。一个即系一个营运嘅地方啦，咁都会唔会系都系一啲可以谂嘅一啲方法咧？ 但系就要视乎个生意系咪填补到你头先所讲，即系佢每年嗰个维修上面嘅开支啦。咁另外咧，其实如果睇翻嗰个我哋头先提嗰个跃动港岛南嘅原意咧，即系本身个构思就系嗰个业主就无偿将嗰只船就捐俾海洋公园嘅。 系 咁，政府亦都会喺个施政报告啦，即系2020年嘅时候咧，都讲过会推动即系嗰个非政府机构同埋海洋公園合作嘅，咁但因為海洋公園本身即係財政上面有啲緊張啦，咁亦都揾唔到第三方接受經營，所以見到咧即係其實本身咧個經營嘅問題，亦都係令到即係唔同嘅機構好難插手嘅一個原因嚟嘅。 嗱，頭先劉志鵬都提到咧，即係其他嘅一啲歷史建築嘅活化咧，咁因為一啲係陸上嘅建築物啊嘛，咁所以交通上面咧可能會比呢個珍寶海鮮房咧會優勝少少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就算你話去將呢個珍寶海鮮房活化做其他用途嘅，可能都要解決咧呢個即係遊客吸引度啊，或者交通便捷嗰個問題。咁其實呢樣嘢，其實政府有冇角色，有冇方法可以改善嘅咧？即係譬如加強呢個地方嘅宣傳，又或者係透過一啲即係改善交通嘅方法。會唔會可以增加到即係如果真係一旦活化啦，即係增加到呢個珍寶海鮮房嘅人流，令到佢成為財務可行呢？ 係因為而家其實即係政府都有推動緊一啲即係海上的士嘅方案㗎嘛，咁可能呢個又會唔會同即係珍寶海鮮房嘅保育會有關係啦？咁同埋頭先你所講咧，佢比起一個即係陸上建築，佢的確嗰個可以活化嗰個嘅選項係少啲嘅，即係佢始終係一隻船啊嘛。 咁其實同埋就係呢個可能都係睇點樣包裝佢啦，即係如果佢係真係有一個譬如係飲食啊水上文化啊，以至電影嘅文化嘅一啲價值喺度嘅時候，係咪都可以從呢啲方向去到包裝呢個旅遊點啊？咁去到譬如喺宣傳啊，又或者同之前躍動港島南都係希望佢同海洋公園有一啲嘅協同嘅效應嘅。咁呢啲地方係咪有啲地方可以諗嘅咧？都 咁所以譬如即係李小龍博物館嗰個題材咧，就係除咗因為即係李小龍曾經喺呢一個地方取景之外咧，亦都係因為如果我哋將佢變成一個博物館嘅話咧，就可以買一啲相關嘅產品同紀念品咧，就希望即係嗰個商業同保育並行啦。咁但當然呢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方向嚟嘅啫，即都未至於造成一個係叫做完整嘅方案係可以提到出嚟嘅。 有啲學者都提出話咧，即係做一個文創區啦嚇，或者租俾人去到擺檔啊、賣嘢啊，咁都可能係一啲即係可以考慮嘅一啲方案啦嚇。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